你好，我是张绍文。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启动优化的下半部分。专栏上一期呢，我们一起梳理了应用启动的整个过程和问题，也讲了一些启动优化方法，可以说是完成了启动优化工作最难的一部分。还可以通过删掉或延后一些不必要的业务来实现相关具体业务的优化。那我也在想，其实有些同学在学会了这些工具和方法之后，是不是会觉得效果非常不错，然后呢会美滋滋的向我们的老大汇报工作成果，我们启动速度提升 30%， 秒刷所有竞品好几条街。那如果我是你的老大的话，我就会问你，你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做进一步优化吗？怎么证明你秒杀所有的竞品？如何在线上衡量启动优化的效果？怎么保障和监控启动速度是否变慢？那面对这四个问题，你可不能一脸懵哈。我们的应用启动是不是真的已经做到了极致呢？如何保证启动优化成果是长期有效的？让我们通过今天的学习一起来回答老大的这些问题吧。除了上期讲的常规的优化方法，我还有一些与业务无关的压箱底方法可以帮助加快应用的启动速度。当然有些方法会用到一些黑科技，它就像一把双刃剑，需要你做深入的评估和测试。第一个是 IO 优化，在负载过高的时候 IO 性能下降的会比较快，特别是对于低端机，同样的 IO 操作耗时可能是高端机器的几十倍。启动过程不建议出现网络 IO， 相比之下磁盘 IO 是启动优化一定要抠的点。首先我们要清楚启动过程读了多少文件，多少个字节， buffer 是多大，使用了多长时间，在什么线程等一系列信息。需要说明的是，有关 IO 更详细的内容我今天先要卖个关子，下一期呢我会详细和你聊聊 IO 方面的知识。我们今天先来看文稿中的表格，通过上面的数据我们发现 DB 文件的大小竟然达到 500MB。 我们经常发现本地启动明明非常快，为什么线上有些用户就那么慢呢？这可能是一些用户本地积累了非常多的数据。我们也发现有些微信的重度用户，他的 DB 文件竟然会超过 1GB， 所以重度用户是启动优化一定要覆盖的范围，我们要做一些特殊的优化策略。第二个是数据重排，在文稿中的表格里面，我们读取 IO 文件中1024节数据，因为 buffer 不小心写成了一字节，总共要读取1000次，那系统是不是真的会读1000次磁盘呢？事实上1000次读操作只是我们发起的次数，并不是真正的磁盘 IO 次数。你可以参考文稿中 Linux 文件 IO 流程。 Linux 文件系统从磁盘读文件的时候会以 block 为单位去磁盘读取，一般 block 大小是 4KB， 也就是说一次磁盘读写大小至少是 4KB， 然后会把 4KB 数据放到叶缓存中。如果下次读取文件数据已经在叶缓存中，那么就不会发生真实的磁盘 IO，而是直接从叶缓存中读取，大大提升了读的速度。如果下次读取文件数据已经在叶缓存中，那就不会发生真实的磁盘 IO， 而是直接从叶缓存中读取，大大提升了读的速度。所以上面的例子我们虽然读了1000次，但事实上只会发生一次磁盘 IO， 其他的数据都会在叶缓存中得到。 DEX 文件用得到的类和安装包 APK 里面各种资源文件一般都比较小，但是读取非常频繁，我们可以利用系统这个机制将它们按照读取顺序重新排列，减少真实的磁盘 IO 次数。这里我来讲两种优化，第一个是类重排，启动过程类加载顺序可以复写 class loader 得到，然后通过 redex 的 interdex 调整类在 dex 中的排列顺序，最后可以利用010 editor 查看修改后的效果。这部分的代码和示意图请返回文稿来查看。第二种优化是资源文件重排，Facebook 在比较早的时候就使用资源热图来实现资源文件的重排。最近支付宝在通过安装包重排部优化安卓端启动性能这篇文章中也详细讲述了资源重排的原理和落地方法。在实现上他们都是通过修改 kernel 源码单独编译了一个特殊的 ROM， 这样做的目的呢有三个。第一个是统计，统计应用启动过程加载了安装包中哪些资源文件，跟类重排一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资源加载的顺序列表。第二个呢是度量，在完成资源顺序重排后，我们需要确定是否真正生效，比如有哪些资源文件加载了，它是发生真实的磁盘 IO 还是命中了页面缓存。第三个是自动化，任何代码提交都有可能改变启动过程中类和资源的加载顺序，如果完全依靠人工手动处理，这个事情很难持续下去， 通过定制 ROM 的一些买点和配合的工具，我们可以将它们放到自动化流程当中。跟前面提到的 Nanoscope 耗时分析工具一样，当系统无法满足我们的时候，有时候就需要直接修改 ROM 的时限。 Facebook 资源热图相对比较完善，也建设了一些配套的 Dashboard 工具，希望后续可以开源出来。这两种优化方法可能会带来100到200毫秒的提高，通过优化我们可以大大减少启动过程 IO 的时间波动，特别是对于中低端机器来说，经常发现启动时间波动非常大，这个波动跟 CPU 调度相关，但更多时候是跟 IO 相关。可能有同学会问，这些优化思路究竟是怎么样想出来的呢？其实利用文件系统和磁盘读取机制的优化思路，在服务器端和 Windows 上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所谓的创新不一定是创新前所未有的东西，我们将已有的方案移植到新的平台，并且很好的结合该平台的特性将其落地，就是一个很大的创新。那讲完 IO 优化和数据重排以后，我们来看看类的加载。在 VMobileDEV 公众号发布的微信安卓热补丁实践演讲之路这篇文章当中，我提到过在加载类的过程有一个 Verify Class 的步骤，它需要校验方法的每一个指令，是一个比较耗时的操作。我们可以通过 hook 来去掉验证这个步骤，这对启动速度有几十毫秒的优化。不过我想说，其实最大的优化场景在于首次和覆盖安装时。以 Darwick 平台为例，一个 2MB 的 DEX 正常需要350毫秒，将 class verify model 设为 verify model 9后，只需要150毫秒，节省超过 50% 的时间。但是 ART 平台要复杂很多， hook 需要兼容几个版本，而且在安装时大部分 DEX 已经优化好了，只对动态加载的 DEX 会带来一些好处。这部分的代码请音频的同学可以返回文稿来查看。这个黑科技可以大大降低首次启动的速度，代价是对后续运行会产生轻微的影响，同时也要考虑兼容性问题，暂时不建议在 ART 平台使用。既然提到了黑科技，下面我们来看看其他优化启动的黑科技。第一个是保活。讲到黑科技，你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保活。保活可以减少 application 创建跟初始化的时间，让冷启动变成温启动。不过在 Target 26之后，保活的确变得越来越难。对于大厂来说，可能需要寻求厂商合作的机会，例如微信的 Hard Coder 方案和 OPPO 推出的 Hyper Boost 方案。根据 OPPO 的数据，对于手机 QQ、淘宝、微信启动场景会直接有 20% 以上的优化。有的时候你问为什么微信可以保活，为什么它可以运行的那么流畅，这里可能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问题，当应用体量足够大，就可以倒逼厂商去专门为他们做优化。第二个黑科技是插件化和热修复。从2012年开始，淘宝、微信尝试做插件化的探索，到了2015年，淘宝、支付宝以及微信的热修复技术开始百花齐放。他们真的那么好吗？事实上，大部分的框架在设计上都存在大量的 hook 和私有 API 调用，带来的缺点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是稳定性。虽然大家都号称兼容 100% 的机型，由于厂商的兼容性、安装失败等原因，还是会有那么一些代码和资源的异常。安卓 P 推出的 NAN SDK Interface 调用限制，以后适配只会越来越难，成本也越来越高。第二个呢，是性能。安卓 Runtime 每个版本都有很多的优化，因为插件化和热修复用到了一些黑科技，导致底层 Runtime 的优化是我们享受不到的。Tinker 在存在补丁的时候，应用启动速度会降低 5% 到 10%。 应用加固对启动速度来说简直是灾难，有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权衡和选择。为了提升启动速度，支付宝也提出了一种 GC 抑制的方案，不过首先安卓 5.0 以下的系统占比已经不高，其次这也会带来一些兼容性问题，我们还是更希望通过手段可以真正优化整个耗时，而不是一些取巧的方式。我们还是更希望通过手段可以真正优化整个耗时，而不是一些取巧的方式。总的来说，对于黑科技我们需要慎重，当你足够了解他们内部的机制以后，可以选择性的使用。终于千辛万苦的优化好了，我们还要找一套合理准确的方法来度量优化的成果，同时还要对它做全方位的监控，以免被人破坏劳动果实。首先来看实验室监控，如果想客观地反映启动的耗时，视频录制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特别是我们很难拿到竞品的线上数据，所以实验室监控也非常适合做竞品的对比测试。 它的难点在于如何让实验系统准确地找到启动结束的点。这里可以通过下面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 ,80% 绘制。当页面绘制超过 80% 的时候，认为是启动完成，不过可能会把闪屏当成启动结束的点，不一定是我们所期望的。第二种方式呢，叫图像识别，手动输入一张启动结束的图片，当实验系统认为当前截屏界面有 80% 以上相似度时，就认为是启动结束。这种方法更加灵活可控，但是呢，实现难度会稍微高一点。启动的实验室监控可以定期自动去跑，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应该覆盖高、中、低端机不同的场景。但是使用录屏的方式也有一个缺陷，就是出现问题时我们需要人工二次定位具体是什么代码所导致的。然后我们来看线上监控，实验室覆盖的场景和机型还是有限的，是驴是马我们还是要发布到线上机型来验证。针对线上启动监控会更加复杂一些， Android Vitals 可以对应用冷启动、温启动时间做监控。事实上每个应用启动的流程都非常复杂，文稿里的图片并不能真实反映每个应用的启动耗时，启动耗时的计算需要考虑非常多的细节，比如启动结束的统计时机，是否是使用用户真正可以操作的时间作为启动结束的时间，再有是启动时间扣除的逻辑，闪屏、广告和新手引导这些时间都应该从启动时间里扣除，还有启动排除逻辑。事实上每个应用启动的流程都非常复杂，文稿里的图片并不能真实反映每个应用的启动耗时，启动耗时的计算要考虑非常多的细节，比如启动结束的统计时机，是否是使用用户真正可以操作的时间作为启动结束的时间，再有是启动时间和扣除的逻辑，闪屏、广告和新手引导这些时间都应该从启动时间里扣除，还有启动排除逻辑， Broadcast、 Server 拉起、启动过程进入后台，这些都需要在统计中排除。经过精密的扣除和排除逻辑，我们最终可以得到用户的线上启动耗时。正如我在上一期所说的，准确的启动耗时统计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优化在实验室完成之后还需要在线上灰度验证效果，这个前提是启动统计是准确的，整个效果评估是真实的。那么我们一般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启动速度的快慢呢？很多应用采用平均启动时间，不过这个指标其实并不太好，一些体验很差的用户很有可能是被平均了。那么我更建议使用这两个指标，一个是快开慢开比，例如2秒快开比、5秒慢开比，我们可以看到有多少比例的用户体验非常好，多少比例的用户比较糟糕。另一个是 90% 用户的启动时间，如果 90% 的用户启动时间都小于5秒，那么我们 90% 区间启动耗时就是5秒。此外我们还要区分启动的类型，这里要统计首次安装启动、覆盖安装启动、冷启动和温启动这些类型，一般我们都使用普通的冷启动时间作为指标。另一方面热启动的占比也可以反映出我们程序的活跃或保护能力。那总结一下哈，今天我们学习了一些与业务无关的启动优化方法，可以进一步减小启动耗时，特别是减少磁盘 IO 可能带来的波动。然后我们探讨了一些黑科技对启动的影响，对于黑科技呢，我们也需要两面来看，在选择时也需要慎重。最后我们探讨了如何在实验室和线上更好的测量和监控启动速度。启动优化需要耐得住寂寞，把整个流程摸清摸透，一点点把时间抠出来，特别是对于低端机和系统繁忙的这些场景。而数据重排的优化对我有非常大的启发，帮助我开发了一个新的方向，也让我明白了当我们足够熟悉底层的知识时，那么可以利用系统的特性去做更加深层次的优化。不管怎么说，你都需要谨记一点，对于启动优化要警惕 KPI 化，我们要解决的不是一个数字，而是用户真正的体验问题。最后别忘了在留言区提交今天的作业，想要动手实践的同学千万别忘了练习一下今天的 sample。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好友，邀请他一起学习。最后别忘了在评论区提交今天的作业，我也为认真完成作业的同学准备了丰厚的学习加油礼包，期待与你一起切磋。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